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听众朋友，请听专题音乐节目，于京军用交响乐讲中国故事。2018年4月18日晚，中国故事浙江交响乐团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举行。这场音乐会也是作曲家于京军的专场音乐会。提起于京军，国内乐迷也许有点陌生，但是用指挥家张毅的话说，在澳大利亚，于京军这个名字是作曲界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他把澳大利亚和作曲有关的奖项都拿遍了。 今天晚上是很特殊，就是于京军老师的专场音乐会，所以这次尤其在国家大剧院的交响乐之春当中来演，所以于老师非常兴奋。然后呢，我们这次这个节目呢也是精心准备的，重点主要是下半场这个社戏，就是在这个乡下的这种集社的这种啊，大家在一个节日的时候把自己的各个地方戏表达出来，对吧？有哨剧，有越剧，有婺剧，都是这都是浙江当地的一些戏曲的这个形式。当时浙江交响乐委员的时候，我脑子第一反应就是于京军老师，因为于京军老师他在中国这个民间戏曲、民歌等等这方面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功底和研究，再加上他常年生活在海外，他的西方的这个技术功底把这个结合到一起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结合。那事实证明，这个在去年首演当中是取得了非常轰动的效果，那这个口碑相传嘛，所以大家对这个作品非常期待，我也非常看好今天晚上演出，我相信一定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 社戏这部作品共有三个乐章，分别是哨剧叙事曲、越剧随想曲和婺剧狂想曲。从叙事曲、随想曲、狂想曲这样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曲家在创作时表现手法上的匠心独运。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于京军说， 当浙江交响乐团委约我创作这个作品的那个事情谈定了以后呢，他们的老团长还有创作部主任一块亲自陪同我去绍兴还有晋华等等等地采访，就是听那些老艺人拉胡琴拉那调调给我们听，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比如那个哨剧里边的那个节奏，就是他们那个拉胡琴的拉的时候，就是非常节奏非常怪，你知道吗？噔噔噔噔噔噔，他老是这种噔噔噔，就是一种切分式的节奏，但是他又拉的不像切分。那么我们就把这种东西呢给提炼出来，那么既有了哨剧的那种切分性节奏的那种影子，但是又有现在那个 那个交响乐的一些特点，所以大家听的时候噔噔噔噔噔噔噔，很带劲儿的。我在那个第一乐章少句叙事曲的时候呢，那是那也算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其中有一段那个白骨精变成了老太婆，我就是梅少写那种老旦唱腔的时候呢，那个高亢的那种时候呢，用两只小号去吹，一只吹他的基本旋律，另外一只呢吹他的半音，这两个半音经常打一起搅在一起的，那用这种方法呢就是发出很刺激的声音，但是很有民族特别。 用交响乐表现中国的戏曲，于京军在设戏的三个乐章分别做了不同的尝试。第一乐章少句叙事曲讲了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把一出戏浓缩在十几分钟的时间里讲完。如果说设戏的第一乐章让你充分感受到了戏剧性，那么第二乐章越剧随想曲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管弦乐队的歌唱性，发掘出了越剧的旋律美。这音乐里不仅有江南的戏，更有江南的水和江南的韵。于京军告诉记者，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17岁时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 1981年学校派我去日本留学，1982年回国，在中央音乐学院教书，教到1985年，那么我就去了澳大利亚了。 那您现在在国外每年很多场演出吗？ 在国外是这样的，澳大利亚政府那个他们削减那个艺术生经费，比如广播电台，那么播古典音乐的节目就变少了，演奏古典音乐的歇业，古典音乐的作曲家呢，那么就平台少了嘛。 反而现在中国的这个演出 是，那个我在国外生活了30多年吧，每次回来看到中国的变化太大了，改革开放40周年，不但在经济上，现在在文化上，这个好像全世界的那个大乐团都往这儿跑，中国很红火现在是。 于京军的夫人葛珍树是澳大利亚人，也是于京军音乐最忠实的听众。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更确信自己的感受。于京军是一位专注于音乐、内心很纯粹的作曲家。 反正我 自然就很喜欢他的音乐。有时候他写的我觉得有点就是要就是改正一下，我会说出来的，就是他是比较调皮的作曲家，就是你可以听出来，可以看出来非常喜欢作曲。另外就是不是特别古怪的，就是他的想法都是从音乐本身出发的想法，不是从比如社会科学或者不是什么乱的念头什么的，都是非常有音乐性的。我觉得很好听。 这戏的创作灵感源自鲁迅先生的同名小说，这是一个以交响音乐为载体讲述的典型中国故事。作品以浙江戏曲音乐为主脉，描绘出充满生机和趣味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中国文化意象。于京军说，用管弦乐的方式写中国戏曲，他的经验就是让交响乐真的唱起来。因此他在作曲时保留了许多戏曲唱段气息悠长的特点。国家大剧院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主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礼赞世界语言中国故事。浙江交响乐团这场中国故事音乐会不仅在名称上与之高度契合，而且就作品的艺术风格内涵与神韵而言也是如此。音乐会上还演奏了于京军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日本学习时创作的作品五彩云。当时西方现代音乐作曲技法在世界范围内风头正劲，于京军呢在这部作品当中展现了他学习西方技法的成果。张毅指挥评价这是一部很梦幻的作品， 而于京军说，浙江交响乐团可以演奏这么难的一部作品，也充分展现了这个乐团的实力。近些年来，于京军每年都回国好几次，这一次他把自己在国外创作的中国音乐也带回了家。这首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由他创作的一首单簧管协奏曲移植而来，这部作品的曲名方式是很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第一乐章取自山东柳子戏的曲调，第二乐章是高山流水，第三乐章是淘金令，三个乐章各取一个字，便是新流水令。这首曾经的单簧管协奏曲，经演奏家陈悦用竹笛演奏后，呈现出了最纯正的中国味儿。 因为中国的演奏者他们会加花儿，哒哒哒滴哒滴哒哒，那可能这么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旋律，那西方人就这么走了。可是你要笛头，哎冷哎，你让你来打，他这种很多东西在里面，这两个都是一样的音，记谱都是一样的，那么就不一样了。他演奏的时候，这个曲子发表之后呢，澳大利亚广播电台啊，他觉得很好，很有意思，因为澳大利亚不是现在也讲那个多元文化嘛，所以中国的文化也是算他们一种文化的一种那种组成部分，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调频音乐广播里面播送很多次，大概是，但我想十年之内大概有播送有二十次，就是每年要播送两次以上。这个曲子呢是为了羊的做羊乐器写的，现在到了这次演出呢是用真正的竹笛，用真正的民族音乐家去演奏这作品，等于回了家了，再还他真正的面目了。让大家听到这个曲子之后呢，会感到那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中国曲子。 京军说，中国的今天的开放体现在音乐创作中，就是创作风格的多种多样，而这些创作本身谱写的正是当代的中国故事。 现在你看，那开放那个什么样的写法都有，有很现代的，有很激烈的，有很那个激进的写法，也有很所谓的保守。但保守其实写这种常规音乐，就是我们听起来就好像是 旋律 性比较强一些，但是呢又比较接近于人的感觉的那种音乐，那种好像容易，其实那种音乐是很难写的，因为你写一写就重复，跟别的差不多的那种感觉。常规音乐手法写出的音乐，那种音乐呢，其实我觉得是最难写的。经过学习了很多现代技法以后呢，更接近于传统的写法呢，是我觉得是作曲家应该，因为你作曲家你写东西是为了老百姓听嘛，就是为人写为人听，大概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 虽然于京军在国外已经生活了30多年，但是在这些音乐里，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儿时的那些戏曲民歌带给他的很深的影响。刚才您听到的是专题音乐节目，于京军用交响乐讲中国故事。编辑张欣，播音于月，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灵魂歌手开唱瞬间能击碎万颗心，它不属于瞬间，它属于永恒。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如今不知多少人听。 看到人们入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夜间本是有小雨天气，雨量不大，交通出行受到一定影响，外出请带上雨具，驾车注意交通安全。白天依然是多降雨，但强度都不大，请关注临近预报。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阴有分散性小雨，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源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她是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 我们那时候很封闭的，没有见到多少什么演出啊，什么东西，所以我从来没有说我将来要当指挥，没有这个想。 也是著名音乐社会活动家， 大家特别如饥似渴的希望知道知识，那么我既然多知道一点，我就有义务传播。 讲述著名指挥家郑晓英的玫瑰人生。4月11号晚，北京新清华学堂，85岁的著名女指挥家郑晓英走上指挥台，随着她的指挥棒上下翻飞，熟悉的卡门序曲响彻大厅。这是在阔别23年之后，郑晓英再次执棒中央歌剧院，演出歌剧《卡门》。就在几天前，郑晓英正式接受了中央歌剧院授予的终身荣誉指挥称号证书。荣誉面前，这位85岁的老人淡定从容，回想起自己跨越65年的职棒生涯，郑晓英更是平静宁和。 80年代在美国哈佛大学请我去讲的时候，那些人的思想很敏锐，他们就问我说，你是怎么战胜那些男人啊？我说你对我们国家不了解，我的生活的道路是我的领导安排的，我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的余地，我的领导看到我有一定的才能，我努力工作他们信得过，于是有机会他们就培养我，我学习得好就委以重任，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哎，我说，因为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很有幸，就是说我们的国家，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没有性别歧视。 1929年，郑晓英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8年冬天，19岁的郑晓英逃出了家门，沿长江逆流而上，进入武汉红区，来到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训练班文工团的团长听说他会弹钢琴，而当时文工团的成员又都不识谱，于是就让这个懂音乐的小姑娘来打拍子。郑晓英就这么干起了指挥。1955年，郑晓英成为原苏联专家杜马舍夫挑选出的合唱指挥学员中唯一的一名女生。1960到1963年，郑晓英被公派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 去了那时候已经是中苏分歧公开化了，所以到了那里以后已经得不到苏联政府的任何的 支持 优待吧， 嗯， 优待。你不像李德伦他们去的时候，真是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作为指挥来讲，我们很要紧，就是实习，我就没有了，就政府方面什么也没有，就是靠老师，就是你的导师，对中国人特别友好。杜马舍夫老师他给我介绍了一个老指挥，来帮我指导我的歌剧指挥。那个老指挥是在罗马尼亚指挥过30多年的一个很有经验的，但是因为他也是海归，所以回来以后不被重视。剧院空了，我到剧院去，他在钢琴上给我上课。那个老师他也很信任我的才能，但2年以后他就说，这你想不想在我们剧院指挥一部歌剧？哎呦，我真是喜出望外啊。我老师每个月指挥托斯卡2次，那么我就每次他指挥的时候我就蹲在乐池里头。有一天他演完了以后，他说，这把总谱拿去他应该还到图书馆了，我就连夜的用了几天功夫把那个配器抄到我的钢琴谱上，对吧？我才知道往哪挥啊，就那么简陋的，完全是靠这种状况我学准备了那个歌剧演出。当那个报幕的说，今天的指挥是年轻的中国的女研究生郑小英，我观众哇特别热烈，初出茅庐的那么一个小姑娘，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在那指挥了普契尼的托斯卡。吃完了以后，那第二天新华社就发了消息，从那以后人们就认我为歌剧指挥了，因为就我一个人在国外的歌剧指挥上开了头了，是这样的。 1963年，郑小英回到中国，被留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执教生涯。上世纪70年代末，郑小英又执棒了用汉语演唱的法国歌剧《卡门》，震惊世界乐坛。这首经典的《卡门》序曲，很多人都能跟着哼上几句。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把这部歌剧完整地移植到中国并用汉语演唱，在当时来看是件非常困难的浩大工程。 因为《卡门》这个歌剧是当时是法国政府等于是把他的南西剧院的一个最优秀的一个法国的政府认可的一个版本整个移植到中国来，法国专家提前一年多就来做工作。你像佩里松跟我做这个中文的译本，别说那个句法要一样，这是我们知道的，他还有要音节要一样，这我过去没有注意的，所以这个是很难的一个再创造的一个过程。那最后呢，你看很奇怪吧，那个法国的那个指挥家佩里松他要检查一次，我心想你又不懂又不懂中文，你知道我做的什么样啊？哎，在钢琴上我就跟他唱了一遍，他就看了我的嘴巴，唱的里头他感觉到语气，感觉到句逗，他非常满意。 你看好玩吧，他也听不懂我在做什么，但是这是音乐上的这律动，这语言的律动他认可。 该被英勇的战士们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因为斗牛的人和诸位战士们，大家都从战斗中得到快乐。今天正是个狂欢的节日，在斗牛场上坐满观众，观众在呼叫，斗牛在咆哮，在漫长中他又冲进来了，他想抖掉身上的刺刀，整个的斗牛场都被血染红了。你们看他们跑进去了，只剩你来献威风，来吧快准备，来吧来吧，斗牛勇士快准备起来，斗牛勇士，斗牛勇士，在英勇的战斗中你要记住，有双黑色的眼睛充满了爱情，在等着你，在等着你，英雄。 她是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 我们那时候很封闭的，没有见到多少什么演出啊什么东西，所以我从来没有说我将来要当指挥，没有这个想。 也是著名音乐社会活动家， 大家特别如饥似渴的希望知道知识，那么我既然多知道一点，我就有义务传播。 讲述著名指挥家郑晓英的玫瑰人生。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严肃音乐的阵地一再萎缩，特别是高成本的歌剧交响乐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为了达成阳春白雪和者日众的目标，郑晓英将自己教学之余的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普及交响乐的工作中。 大家特别如饥似渴的希望知道知识，那么我既然多知道一点，我就有义务传播，我就做那个音乐普及。 这些都是他的主流，但是这中还有另外一方面。 所以这样的话，每次在准备这个演出之前还要准备一个讲座，讲座的这个部分和内容自己是不是也要有一个大概的思路？ 那个做比我在指挥系上专业课还要麻烦，因为我要压缩在20分钟，而且我还要用最集中的最精炼的语言，还要让大家听得懂的语言，还不能用音乐术语。而我那时候是最紧张，开演以前的5分钟我结束，然后我就赶快冲到后台，穿上演出服，走到乐池里要开始。 1997年，年近古稀的郑晓英应邀来到厦门，筹建中国第一个民办公主职业交响乐团，乐手不占国家编制。 那我能干了我就去，我就很简单我就去了。 有爱人的支撑，有音乐的相伴，有朝气蓬勃的爱乐乐团相守，郑晓英不仅健康状态良好，还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愿望，率领厦门爱乐乐团为自己的故乡闽西永定土楼 上演了一曲震荡灵魂的寻根音乐《土楼回响》。 作曲的土楼回响也是很偶然，就闽西吧有一个族群叫客家人，我爸是客家人，我要是很好奇，我要去看看那个土楼，结果那个土楼让我很震撼，我说那个交响乐作品表现客家人这个精神就好了，刘源做了曲，我在那儿首演了，但受到热烈欢迎，我想这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作为一个表演者我就有义务把这个东西推广演出。刘源的夫人还说过一句话，她说郑老师真是了不得，愣是把一个新作品演成了经典。40分钟的场，我们平常演选段那就演了几百次了，那能不算，而且他最后还有一个民众合唱的那个篇章，就是最后客家之歌，他让我走到哪里就用当地的合唱团，很简单的旋律，反复的那个歌词，朋友心来爱有情哦，不怕山高啊飞又沉哦，不怕山高水又深，山高自有宁回路哦，飞成海游啊造桥宁哦，客家民歌原来是个情歌，现在放到哪儿都合适，除了中国10个国家，所以这个影响一个小地方的一个乐团能够做到这么大。 2013年9月30号晚，郑晓英正式发布微博，宣布合同到期，离开厦门爱乐乐团。离开了奋斗了17年的厦门，郑晓英回到北京。今年4月9号，郑晓英十分感慨地正式接受了中央歌剧院授予的终身荣誉指挥称号证书。 这个一个荣誉，也是给所有的把这个生命献给歌剧事业的歌剧人们、老同志们。 有人说，郑晓英是全中国最忙的老太太，她每天都为音乐而忙，她为古典音乐所做的一切都是让阳春白雪走进大众。85岁的郑晓英还要为音乐而继续，生命不息，音乐不止。主持人唐甜甜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请您收听公益歌曲《我爱斑马线》。 斑马线，斑马线，这是一条令人的线。 斑马线，斑马线，这是一条爱心的线。 人人遵守斑马线，顺顺心顺，平平安安。 你远我望，日月星辰， 斑马线陪伴我们快乐每一天啊，快乐每一天。斑马线陪伴我们快乐每一天啊，快乐每一天。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想整形怕医生不靠谱，怕假药副作用，别怕，上新氧 APP 专业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